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还是晴朗的天气，风力较小，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作用，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但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大气的垂直扩散能力增强，午后的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所以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父母的语言是刺激大脑发育最好的教育资源，3000万的词汇差距会极大影响儿童在数学概念、读写能力、自我管理、执行力、批判性思维、情商、创造力和毅力等方面的表现。最好的教育是免费的，它就存在于父母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次交谈和每一份互动中。新书《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一书，为我们揭开了父母语言的秘密。那么，作为了解真相的父母，我们又该如何去运用好语言这门艺术？今天的读书俱乐部给您答案。北京时间11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为您介绍一本书，叫做《父母的语言》。刚刚我们听到了片花的介绍，也大概了解了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儿童每天使用的词汇的86%到98%都与父母一致，那说明父母的每一句话会渐渐变成孩子未来的模样。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父母内心会立马有一种特别紧张的危机感，或者有一种焦虑感，就是如果我每天的话传达给孩子的产生了86%到98%的这个信息量和力量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要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否则我所有的好的不好的习惯孩子都会学到。所以我相信很多父母也很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是，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在语言上去影响孩子。所以今天您不要着急啊，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这本书的策划编辑郑琳琳老师，他是这本书引进到国内的这个应该说是从前到后非常了解这本书的一位专家。我们首先欢迎一下郑老师，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郑琳琳，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 嗯，因为郑琳老师本身她也是一个母亲哈，所以她也很关注教育，或者说她在她的教育过程当中也经常会运用书当中的方法，而且呢也多次去演讲过和这本书相关的内容哈，所以今天请郑琳老师给我们一个答案哈，教我们该如何用语言去正确的影响孩子。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父母都很好奇啊。我们虽然知道哈，为什么以前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岁看老，为什么这三岁看老在我们看来说啊，是不是孩子三岁的行为习惯呀，或者他的一些表现就能看出他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很多朋友对这句话是有很多误解的，或者解释的方式有很多种，个人有个人的解释。但是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它是揭开了一个秘密，为什么在三岁就会看老哈，看到你八十岁到底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聊一聊啊，就是这个话题刚说到了三千万的词汇就会区别孩子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差别，为什么语言的力量这么的大。 是因为是这样的，像这本书呢，它的作者是一个人工耳蜗的医生，那他在人工耳蜗医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做了两个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人工耳蜗的手术。那这两个孩子呢是同样年龄同样的基础条件来接受的人工耳蜗的手术，而且术后恢复的条件是同样的好。那这样人工耳蜗恢复了之后呢，就是手术这个术后恢复了之后，那理论上来说他的这个已经能够听到声音了。那么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两个孩子到底有了什么样的差别呢？他会发现在进行了长期的跟踪之后，会发现两个在起点相同的孩子在他们看到的一个中间节点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其中的一个孩子他已经是能够以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象的在他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去生活，而另外一个他已经又回复到了一个将近没有听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到底起点相同，什么造就了他们终点的这个中间点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呢？实际上他会发现当他能够有了听的功能之后，环境对于他的语言的这个刺激，也就是说对于他的大脑的激发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环境，一个好的是因为在他的这个接受了耳蜗手术之后听到之后，环境给了他非常有效的语言刺激，而另外一个没有接受到有效的语言刺激。这样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问什么是有效的语言刺激。 没错 啊， 有效到底是怎样做。 对，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孩子从零到三岁是一个大脑发育的爆炸期，也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建立新的神经连接。那这个新的神经连接只有在零到三岁才是有这样的一个大量的增长。所以为什么像刚才说叫三岁看到老，所谓的三岁看到老就是说在这个零到三岁里面，我们无论是家庭的环境对于我们自己的影响，还是说我们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育，都在三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可以说汇报一个成果啊。对，那就是说像我们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会去这个拼命的哭，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大声的哭张大嘴巴的时候，你的肺泡才会尽可能的去激活，然后你的肺泡才进行了二次的发育，你就拥有了良好的呼吸系统。但是脑的发育是在零到三岁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小孩的头围的增长是特别快的，在零到三岁。然后我今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是说这个 Angelababy 抱着他们家的小海绵的时候，会发现海绵的头围和 Angelababy 的头围看起来是差不多大的，甚至还大一点，就是因为孩子时间里面他的那个头围往往是大头宝宝，就是因为他的头是最先发育的 哦。 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零到三岁里面我们对孩子影响了什么就非常重要。 所以说在零到三岁是孩子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期，新生儿宝宝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零到三岁，不仅是要帮助他确立一种安全感情感的这种需要的意识，最重要的是他的头脑发育一定不能错过，不容错过哈，否则就会产生很多这个更多的遗憾啊。说到零到三岁啊，他的这个语言的重要性啊，刚刚郑琳老师也特别给我们讲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很特别哈，我觉得还是首先要介绍一下他。 他是一位人工耳蜗医生，他其实用这本书一开篇做了很多的实验，用实验来告诉大家语言的重要性。我看了一下啊，因为当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第一章基本上全在说他的案例哈，各种各样的案例，然后包括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啊是怎样的。对，我觉得第一章人工耳蜗这个医生眼中的大脑发育，刚刚志云老师已经讲到了，我们就接着再讲讲第二章3000万词汇父母语言的力量。这个他其实特别讲到了一些案例哈，或者说他的一些观察，我觉得这个观察真的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哈，前两天跟我的一个同事啊交流，也是一位主持人，跟他交流，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他的语言是非常的有特点的，或者说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我就问他，我说哎，小时候你父母是怎样去教育你这个在语言方面的这个能力的，或者他是怎么帮你去发展开拓你的这种潜力的。然后他说，我后来观察了一下，他说他回家观察了一下，他说其实我觉得是我父母还没有特别的对我的语言教育有一个教育，如果说他特别有一个教育，也许我今天的语言会更加的好。就是说，他说我的父母就特别喜欢用倒装句啊，就是什么什么事儿先说，然后再你过来或者怎样啊。还有就是他父母特别喜欢用指代语，比如说啊，你看这个事儿是这样这样或那样那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然后他这个这样其实没有表达出他的意思，但是他觉得大家应该会明白，就是所以他的语言其实后来在后天他自己的努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他如果在前期0到3岁父母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语言习惯，可能他现在会更加好他的语言天赋哈。所以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哈，就是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3000万词汇父母语言的力量哈，就特别讲到了不同家庭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影响。我觉得郑老师可以讲讲这些例子哈，特别有趣。 对，是的，这个3000万词对于不同家庭，到底什么样是不同的家庭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在想，我到底是在这3000万词当中的哪一个？那么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场景，比如说有的家庭呢，日常沟通的形式是吃饭去，赶紧穿衣服，赶紧上学，马上要迟到了。你会发现这些句子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全是命令式的，工作式的，然后给人一种，其实给孩子一种没有，就是没有安全感的感觉，非常命令式的，不开心的一种感觉， 而且还是这种 情商比较低， 而且很短。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日常重复的这个句子，就是一直是一日三餐的吃饭去，一日三餐的快点，就是说他的这个语言，也许妈妈会从早唠叨到晚，但是唠叨的内容是重复的，所以他能够获得的这个有效的词汇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像刚才一丹老师说到的您同事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你会发现这个家庭的父母使用的是启发式的，也就是说你看看这个颜色是红色还是黄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是你来看到的。那么第一个，这个语言要比这个起始句要多很 多一点 、对，多很多。同时在这个语言之外，你的思维也要跟着这个父母的语言要去进行大量的思考，它到底是什么颜色。 所以说这个那个那个，让孩子去想象，远比就是你直接了当给他一个命令式的语言更要好啊。所以这个父母的语言是分阶层的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叫这是第一层哈，就打怪升级哈。第一层首先是命令式的，这是最底层的哈。好，我们接着往上说哈。 接着往上升。 对， 那刚才的这个 启发式 、它就是一个引导式的，它还是在解决任务的这个层面。对，但是它可能就是说，从一个团队上面，我怎么去打这个怪，可能大家要自己来思考。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级的，更高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家庭，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天南海北的聊天，例如说《三国演义》里面的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就在聊，你认为三国里面的英雄是谁？他可能与我们当下的吃饭、穿衣、上学都无关，与学科作业也无关，与当下眼前的这个颜色也无关。那么天南海北的闲聊，例如说你觉得棒球、篮球、排球、高尔夫球，你觉得哪一种球看起来更有趣？你知道的这些规则是什么？它也是启发式的，但是它会更广泛的，被我们定义为在闲聊的这个层面上。但是在这个闲聊里面，你会看到孩子接收到的词汇量是一二三的这样的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语言范围会更广泛，不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吧？古有历史，未有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各种想象。那在这样的一些语言的这样的环境的层级的递进当中，孩子接收到的语言的词汇的差距就产生了。这3000万词就是0到3岁的时候不同的家庭会给孩子传递的。那么像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孩子有86%到90%多的这个语言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那么这些孩子将来成为父母的时候，他会给他的孩子传递下多少词汇，其实这也是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嗯，哎呀，这个郑老师一说呀，越说越紧张，越说越焦虑哈。哎呀，我们还是特别想要了解，如果要是父母，比如说我从小我的培养环境就是一个命令式的，所以我说话方式也很命令式，那我该怎样？因为这是不自觉的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会存在的，它驱使着你的行为，它像导航一样，所以我该怎样，就是在教育我的孩子的情况下啊，我该怎样去让自己转变这种方式？其实转变过程还是挺难的哈。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在0到3岁这个孩子的培养过程当中，语言的形成过程当中会起到一个不好的副作用？ 嗯，是的，就是说我刚才还在说这个作为父母其实会非常忐忑，因为就是孩子是一张天然的白纸，然后这张白纸交给你，你理论上你画成什么样子都没有人会说你画错了，但是确实从作为父母的这个天职上而言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画的更加的美好，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书，包括很多的这样的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文章会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画的过程有的时候是画错了。例如说我在刚成为母亲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些语言通常是来自于我的母亲，就是说我的母亲可能在我的儿时，在我哄我睡觉的时候会唱什么样的歌曲，在我现在即使有了很多的流行歌曲，但是我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唱的是我母亲唱给我的那首歌，我对他发出的抱怨或者是指令也是我母亲对我的这样的一些说法。 太可怕了，家庭的教育太可怕了。它影响了我们就是潜意识当中的方方面面， 是的， 不经意之间， 对， 就像导航似的， 对，一代又一代。所以说其实我在今天其实专门要想要跟一丹来争取在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书，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书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想去认真的想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用力的爱孩子，但是爱的方式对不对？例如说我们在 不是你越用力你就会 到达 起到的效果越好， 对，是的。像我们之前去拜访这个吴伯凡老师的时候，吴伯凡老师曾经说，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影响到什么呢？例如说原来在哺乳期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来干扰我们的视线，于是妈妈在喂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吃奶，妈妈做的是什么呢？妈妈的是含情脉脉地看着孩子，因为她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但是现在通常的一个状态是妈妈这个孩子在吃奶，妈妈在看手机。对，这个就是最开始的连接，我们把最开始该做的亲密的连接的部分其实是断掉了，然后我们要再用其他的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爱孩子，例如说要求他们做到如何如何，给他们报很多很多的课外班，各种各样的这种培训班，然后呢给他穿豪华的奢华的衣服，吃什么样的体验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孩子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他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而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新孩子成长起来之后，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感受不到爱，是因为从最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要给孩子传递的那个爱就断掉了。 所以今天这两本书哈很特别，下半时段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做《被忽视的孩子：如何克服童年的情感忽视》。这两本书我觉得真的可以结合起来看，因为在第一本书《词汇量》这本书当中，他讲了父母语言的重要性，因为他对孩子是一个引导，或者说影响他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工具哈。那么其实在下半段的那本书《被忽视的孩子》哈，这本书其实是告诉你该怎样去该怎样去重视孩子的情感需要，或者该怎样去了解孩子的情感需求，这个也很重要哈。我们就 再接着聊，先把这个语言这个给大家聊透了哈。这个丰富的语言环境就像氧气一样，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就觉得理所当然；当你没有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这是作者曾经引用过的一句话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刚刚郑老师特别说到了，说其实父母的语言影响很大，那么他也举了很多例子。那我们该如何去规范好自己的语言，尤其是父母的这种语言，什么叫对的？您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对的语言呢，在这书里面其实讲到了一个叫三 T 原则法，就是我们很难去抹掉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印记，也就是说我们继承来的那80%几到90%几，但是怎么让我们的这一部分，例如说不好的那部分起始句，怎么样去不要去延续下去呢？那可以提醒自己叫三 T 原则法。 三 T 是的，三 T 呢，第一个叫共情关注，它是这个英文呢都是 T 开头的，所以叫三 T 原则。那第一个就是共情关注，我们要共情关注到你的孩子在做什么。我们家里面经常会有一个状态，就是我老公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听起来孩子没有在做他希望孩子做的事情，他就在说快去做什么。对，这个是在很多家庭里面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孩子听到了就会很委屈，说我明明已经在做，或者说我明明已经做完了。但是他因为我们的父母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虽然在用力的爱孩子，用力的吼出他的这个需要去做的正确的路线，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了解孩子真正内心的想法， 对， 或者他真正想要做什么， 是 他更多的就是命令式的，希望你立马就呈现在我面前一个结果， 是 这种父母特别可怕。 对，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的三 T 原则里面的第一原则就是要共情关注，你要蹲下身子与孩子一起去发现他的需求。例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尤其在0到3岁，因为孩子的话第一个不会说话，第二个呢可能刚会说话的话呢，这个又不太会成段的表达，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养育者不听不懂孩子在说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你并没有去蹲下身子，去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他的一个需求，所以你就会发现孩子急得哇哇大哭，然后家长说你哭什么哭？给你吃给你穿，你为什么还哭？ 天哪，这样的父母更可怕。 是的， 真的，我跟那个郑老师聊聊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其实我小时候，我父母就经常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就对你那么好是吧？供你这么好的物质生活，你有怎样的不满意吗？就是。我周围很多的这个同龄人，当时我的小朋友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为什么父母总是达不到我想要的，但是他们总觉得他们给我更多或者更多，他认为就是对我的爱。其实那些更多其实并没有达到孩子的这个心理需求或者情感的需求哈。这特别有趣哈，这讲到的是共情关注哈。好，这是第一层面。其实在作者的这本书当中，他特别讲到了，就是他研究了42组家庭，这42组家庭是怎样决定了孩子的这个，通过语言决定孩子的这个情商啊、智商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这个情感的发育等等方面哈。这里边就写到了说有几大因素，比如说第一个因素，他就特别写到了说，这个惊奇的发现，父母天生具备规范孩子的能力，这样的规范本身就为孩子的语言学习提供了最佳条件。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孩子早期听到的语言的多少可以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而且是颠覆性的影响，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就要说的是，因为多少影响到，因为语言的多少，父母语言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学习能力，所以父母是话越多越好，就是话痨越好啊，这特别有趣啊。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父母要少说点话哈，太唠叨，但是其实在早期0到3岁的时候还是需要多说。 是的， 因为他说多说孩子的信息量就越大。 是的 啊。那这里面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方式呢？ 这里面就是说，首先要说为什么多说对孩子有帮助，是因为0到3岁的时候，这个父母的语言就是他真实听到的这个声音，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这个脑的发育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脑的物理成长是需要语言的激发，他的听到的东西会刺激他脑的成长，所以妈妈的声音在他耳边不停的回响，父母的这个语言在他的耳边不停回响，会成就他的大脑的成长，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孩子他又不会说话，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 对， 所以很多的孩子是成长在 能不能听得懂 对，成长在默片里面的，但 但实际上面这个上面我们包括有一些家庭会说用故事机好了、对吧，故事机成天24小时循环都可以 啊、 对，但实际上在这里面呢，书里面也对这个孩子的大脑进行了监测之后，会发现电子声音，也就是说通过各种电子设备传出来的同样的，我们听起来是同样的妈妈的声音，但是真实的说在孩子耳边的和通过电子声音传递在孩子耳边的引起的这个大脑的促进是完全不同的。 嗯， 所以就是说我会其实看到有一则消息是说关于例如说留守儿童啊，那这个上面会说留守儿童因为在生长环境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默片教育的话、那他的这个成脑的话会对他的这个成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在之前的话有一个关于这个孩子的一个测试，会发现有一些孩子的智商在现在的社会上面其实是在下降的。这个是和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的刺激是有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于我们怎么样去絮絮叨叨呢，例如说我刚才说这个起始句的家庭其实也在从早絮叨到晚， 对， 但是会很让人烦躁，产生了抵抗的情绪。那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会这个0到3岁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絮絮叨叨，你怎么又尿了，你怎么又吐了，这么饭这么好吃你怎么不吃啊，不好好吃饭、对吧、这是很多家庭里面经常在重复的这样的语言。但是我们如果说换一个这种交流的方式，跟孩子去表达他所有的这样的真实的所见和所得。例如说，今天我们穿一件红色的外套，这个是爸爸买的，很漂亮，上面有小花，还绣了一个小鸟。虽然说孩子听不懂，但是他已经能够懂得怎么样去优美的去形容、去描述他得到的东西。 而且他大脑其实已经接收了信息，虽然他说不出来， 是的， 他是有印象有痕迹的。 是的，所以我会发现就是因为我家是两个宝宝、那我在这个我们家大宝出生的时候之后的0到3岁里面，确实因为时间和精力上面比较从容，那对于他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描述性的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充足。那我会发现虽然他0到3岁的时候可能表达并不通畅，但是在他开始语言爆发期之后，他的语言的描述会非常非常快。这个我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让连起来让我惊讶的话，说看多美丽的画面啊，就是我们坐出租车经过这个鸟巢的时候，他趴在窗户往外看，也是这样秋冬的场景，其实外面也没有树也没有什么，但是他趴在那儿看，他就会出来这么一句连成一长串的带形容词的这样的一句话。这就是你给他的这个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唠叨，看起来对很多人家算起来是唠叨，但是在他语言爆发之后这个孩子的整个的语言的这个描述力是非常强大的。 它就像一个架构似的，其实在之前父母的唠叨，尤其是有效的唠叨哈，其实是给孩子一个更多的架构的材料，是吧，能够更加支撑起，就像鸟巢似的，让它更漂亮哈，然后更成为一个合理的结构，那么就影响了他的语言的思维方式。这是说到了这个语言的多少，该如何去让自己的语言又多又有效哈。 是的， 特别有趣。其实这就是刚刚说到的三 T 原则的第二条，叫充分交流哈。 是的， 就 talk more 啊，孩子越聊得越多越好，而且大量要使用描述性的语言，一定要记住描述性哈。 是， 对，这是第二条。好，三 T 之后的第三点 T 是什么呢？ 叫轮流谈话、 哦、 也就是说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你会发现起始句是单方面的，就是说家长发布了命令，然后孩子说好是行没有，对，这样的这个起始句会让孩子缺少参与感。而刚才咱们说的第二阶层的这个启发式的，会就是非常好的做到了这种轮流谈话，也就是说让孩子参与到谈话中来，通过这样的启发会让这个父母与孩子之间互动起来，能够激荡起更多的这样的话题和描述性语言的产生。 这个叫做Take turns 是吧，与孩子轮流参与谈话。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在家庭当中，就是大家一起聊天的习惯。 是的， 这个习惯我觉得在中国的父母当中是比较难建立的哈， 是的， 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因为自古以来你就想，如果你就看电视剧就能看出来啊，这个古代的大家庭当中都是训话式的哈。 是的， 前两天看红楼梦啊，红楼梦里的这个贾政是吧，在这个跟 见宝玉， 每次都是 都是训话，每次都是训，而且越训越狠，全部都是特别狠的语言， 对 啊，特别严厉的语言。所以这就是中国式的教育，包括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长辈永远是坐在最中间的，吃饭的时候 是 你们不准说话，吃饭第一不能说话， 对， 第二不能吧唧嘴，是吧？ 对， 各种规矩，所以孩子就会形成一个习惯是。很紧张在长辈面前， 对， 他很难形成一种交流，他不像国外我们看一些电影哈，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很注重吃饭这个仪式感， 是的， 大家要相互交流，父母有什么样的这个语言呀，该怎么去跟孩子进行一个对话呀，是吧？探讨一件事情啊， 是的，对，这个上面确实是这样，就是在传统的这种家庭里面，就像刚才说的贾政见宝玉永远是训话，训完话拂袖而去， 对 吧？这个气冲冲的， 哪怕就是他表现得好，他也不鼓励他， 对， 你说你在这些这个大儒面前卖弄什么， 对，戒骄戒躁。 对 这个确实跟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有关系，但是说在现代社会当中呢，我觉得这个轮流的这个谈话让孩子参与当中，能够非常好的激发这种孩子的这种参与感。那像在宝宝小一点的时候，孩子不太会发音，但是你会发现你跟他说话，你说今天真好看啊，这个天气真蓝，然后他会模仿你的这个嘴型说哦，他只能发出这样的单音节的声音的时候，他也会努力的想要参与到谈话中。然后等到宝宝大了之后呢，像我们家里面呢，爸爸跟孩子讲到水浒，讲到三国，因为然后孩子就会迅速的参与当中，然后要求要听三国的评书啊，然后要看三国的这个连环画，然后要去看三国的小说，然后后面对于整个的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他要跟父亲要参与到这个话题当中，希望能够比爸爸多知道一点，这其实就是家庭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互相养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这是刚刚特别聊到的哈，这个三体原则，我们再接着重复一下哈，这个郑老师再给我们重新重复一下，看看今天大家掌握了多少哈。好，三体原则 啊，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告诉父母应该怎样和孩子谈话，即三体原则法。第一，共情关注，也就是共情关注你的孩子在做什么。第二，充分交流，与孩子讨论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语言。第三，轮流谈话，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 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三体原则，三体原则其实优化孩子大脑发育的一种非常重要和有效的亲子沟通。那么很多家长还会问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很希望哈能够在很小的时候看到孩子的潜能，因为像我觉得像很多中国的这个像我们这一代哈，80后或者70后或者60后啊往上数，他们其实更多的潜能是靠后天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就父母那个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去激发孩子的潜能。所以呢，现在当我们读到这本书，我们就有很多的这样的知识，就知道比如说我要去激发孩子的潜能，这个可能在你语言的这个力量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你知道孩子是能做什么，比如说他有艺术天赋还是有数学天赋。这里边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就特别写到了哈，他说当时他家的两个孩子，他就总觉得女孩就应该是辩论高手，男孩就应该是数学高手，但是其实出乎他的意料，后来呢发现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了非常好的数学老师，而儿子成为了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辩论高手哈。就是说这个不是家长或者父母能够在很小的时候既定好的或者他们设定好的一件事儿，而是需要激发孩子的潜能去创造的一件事情。 是的，其实在这个潜能上面的话，对于很多父母而言的话，都希望能够提早知道孩子未来会需要什么，然后在他很小的这个成长的路径当中去帮助他来实现。但实际上确实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们在去刻意的去做而能够实现的，但是通过父母的语言，其实我们在语言当中给孩子传递了逻辑的能力。那你的跟孩子的沟通逻辑是不是清楚，那从头到尾的你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能够表达的清楚，这些都表达了你的逻辑，并且会继承给孩子。那你继承给孩子的是逻辑能力还是数学能力还是艺术能力，那么希望能够去帮助孩子有更好的未来的家长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多多磨练自己与孩子的沟通。 没错，所以说激发孩子的潜能是需要你在跟孩子不断的相处和沟通过程当中去发现，去细心的发现孩子的变化、孩子的成长，甚至孩子的潜能。所以从3000个词汇的差异开始吧，就是 让孩子更多的接受你的信息，跟孩子更多的交流，多使用描述性的语言，跟他多多交流，你才会更加了解你的孩子。好，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上半时段的这本书，叫做《父母的语言》。好，下半时段我们接着为大家再讲一本书哈，叫做《被忽视的孩子如何克服童年的情感忽视》。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啊。首先，这本书是曾经在美国也是一本畅销书啊，而且呢也受到了很多父母的关注。这位作者叫做乔尼斯·韦布博士，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位博士他曾经做过哪些方面的情感和家庭教育的研究。 这位韦布博士呢，他是童年情感忽视领域的开创者，临床的心理学博士，临床职业近30年，曾在三个大型诊所出任主任，目前在这个美国开设了私人诊所，专门治疗个人、夫妻和家庭的情感忽视问题。 好，接着我们就聊一聊啊，被忽视的孩子，怎样去了解他的情感需求。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或者对新生父母而来，新生儿的父母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因为孩子很小，他可能表达上也有限，你能够真正感知到他的情感是非常少的哈。所以该怎么做？这里边其实作者特别讲到了几个例子哈。 这个里面是首先呢，其实我们想要感知到孩子的需求，首先要感知到自己的需求，这也就是现在市面上非常火热的原生家庭这四个字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忽然发现，在我们出生开始，就那个成为标准，成为这个父成为的那个父母，就是我们这个标准，它是正确的象征。父母的所有的指令和所有的做法都是对的，因为第一我们无从对比，第二我们无从反驳。因为如果我们说父母是错的，那么就意味着父母教导下的我们也是错的一样。所以但是当我们成年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确实父母做错了。那例如说这个所谓的童年情感忽视，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在睡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我躺在床上，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房间，但是我会感觉我的床无限小，房子无限大，格外孤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们来说的时候，同事们说哎，这个感觉我也有。然后呢还有一个同事呢有给我讲过他的一个就是一直会记很久很久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春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去亲戚家玩，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跟这个别人打麻将，他这个待的时间久了他自己睡着了，然后等到黑漆麻黑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把他落在了他睡着的那个沙发上，然后自己回家了。对，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被遗忘、被忽视、不被看见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呢看起来好像每一个孩子都曾经经历过，但是这个经历其实在我们的后天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影响。例如说这个影响最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孤独感、空虚感，还有就是我们和别人的这种交流的感觉，这上面确实是很多的来源是来源于我们童年遭受的情感忽视。但是就像刚才咱们前半段在沟通的一样，父母的语言一样，我们其实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用尽全力用力的在爱孩子，但是这个用力因为你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用在点上，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父母是这个可能是所有的职业当中最重要但是最没有经过培训就可以上岗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就是有一种说法叫说你是生理上的父母但是心理上的孩子。 生理上的父母心理上的孩子，哇，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巧妙哈，很智慧，确实。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为大家来解析一下哈，这里边其实作者特别讲到了造成情感忽视的12种类型的父母，很有趣啊。我先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哈，这个作者是怎样称呼这12种类型的父母。第一种类型叫做自恋型父母，第二种是专制型父母，第三种是放纵型父母，第四种是离异丧偶型父母，第五种是成瘾型父母，第六种是抑郁型父母，第七种是工作狂式的父母，那第八种呢是照顾伤病家属的父母，第九种是成就完美导向型父母，第十种是反社会型父母，11种是孩子及父母，12种 种是都是为你好型父母，挺有意思啊。我其实特想聊的是最后一个，都是为你好型父母。我觉得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啊，像中国父母就有这样的一种，这可能一种思维方式啊。他说啊、我那个我无论如何我对你都是为你好，是吧？我对你说的这个所有的话，无论是我批评你，我命令你或者怎样，我都是为你好、就是父母觉得我没有错啊，这是很多父母经常会碰见的问题哈。 嗯，是的，所以其实好像这个第十二型的这个父母都是为你好型父母，好像可以涵盖其实前面所有的父母。例如说，我是工作狂，我是在为你好，我希望为你将来打造衣食无忧。然后我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形式，我在做什么都是基于一个前提，我都是为你好。那么这个都是为你好，其实就是体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父母，他们没有一个自我的觉醒，他们就会把他们以为的好，他们以为的爱去作用在他们的孩子的方式身上，所以这就是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作用点和错误的作用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错误在他们的孩子成为父母的时候还会继续去传递下去，所以去要想要去不要造就被忽视的孩子，我们首先要疗愈我们自己被忽视的那一部分，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经历过的童年的情感忽视。 这里边特别讲到了一个故事，很有趣哈，我也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讲到扎克的故事，说扎克回到家，口袋里揣着老师的告状信，他妈妈正在客厅里看肥皂剧。嗨，扎克，学校里怎么样？他隔着房间对扎克问道。当扎克走进客厅，紧张的想给他口袋里的信时，他让他等一会儿，就是妈妈让扎克等一会儿。然后因为母亲在看肥皂剧嘛，所以他说我先看完电视剧再说，直到进广告啊。扎克手中拿着信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了他的卧室，就去开始玩电子游戏了。扎克就把信放到了桌子上。第二天妈妈进到他的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了桌上的信，读了一下觉得一阵心烦，但母亲就转念一想啊，可能是老师反应过度了，就把这个信的事儿和这个问题本身都抛之脑后了。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故事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就对孩子的很多情感的需求没有及时的给予，没有及时的给予。我一定要提这个，一定要把及时这两个字拿出来啊，因为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当孩子那个时候是非常需要你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在做别的事情，比如说这可能是肥皂剧还好，有一些父母是忙工作啊，或者怎样怎样，他拖了好几天，可能孩子到最后也不需要你去再安慰他， 是的， 或者再去跟他有一个情感的交流， 是的 啊。这个就是刚刚林林老师说的哈，首先你要先做好自己的情感方面。 是，这个所谓的情感忽视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时候，刚才在说我们父母在用力的爱孩子，但是是在用自己以为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基于在我们自己。而就像刚才这父母的语言里面，我们要共情，所以共情就是要看到他的需求。例如说孩子一进屋的时候，这个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的表情不对，如果说你的心思在孩子上，基于孩子的出发点，你就能够看到，你就能够去发现他的这样的一个情感需求。但是我们通常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和父母与孩子的相处，通常是基于父母的需求，是我要爱孩子，我发现老师给我发来了这个投诉信，说孩子上课没听讲，或者是孩子如何，都是基于外界对于我的一个干扰，然后我去这个处理这个孩子之间的这样的问题。例如说孩子今天没交作业，孩子今天没带校服，孩子如何如何，是因为外界的反馈，而并非基于孩子本身。所以这个里面，当这个不是这个出发点反了的时候，你会发现越用力孩子越受伤，也孩子越被忽视。因为孩子自己本身内心的真正渴望的需求，孩子本来说我今天在学校这个体育课老师表扬我了，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跳过沙箱的那个人，但是这个骄傲没有及时表达出来，就被父母的这样的一顿这个狂风巨浪一当这个批评就给掩盖掉了。这是很多家庭当中经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孩子被忽视惯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也会习得父母的这样的站在自我为中心，所以他在将来他成为父母或者他去爱别人的时候，他也是从自己的出发点，我要爱你，我要这个爱我的孩子，然后也是基于自己的视角继续产生被忽视的孩子和被忽视的爱。 好，这说到的这种是都是为你好型的父母，或者说对孩子的这个情感的需求没有及时处理的这种父母。那其实还有一种父母也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太过于敏感于孩子了，就是孩子及父母，这是第十一种啊。我觉得这种也是经常常见的父母的类型啊，就是说就把孩子当上帝，太宠或者是太过于关注，太过于敏感，那是不是也不对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啊，不只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就任何两个人之间相处，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但是当一方过于依赖另外一方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方就只能是说他要站起来，因为这样的两个依赖的关系一定得有一个人立住，否则的话一方过度依赖，两个人就都会倒下。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说孩子即父母，在很多的家庭当中，你会发现尤其是那种单亲妈妈跟单亲孩子之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依赖，妈妈会把孩子想象成为这个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男性的这个角色，让他过早的说我希望他坚强成长自立，然后对他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度的依赖之后呢，会发现孩子就是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顶梁柱的一个身份。但是就是什么样的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十岁你不能指望他20岁的这种独立，所以这时候对他的这个心灵的成长，他十岁该有的脆弱，该有的这种哭泣，没有在十岁去释放出来，他在20岁的时候也会成为他的新的问题。 郑老师说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朋友圈发的职场巨婴。什么叫职场巨婴哈？这个巨是巨大的巨，婴是婴儿的婴，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进入职场之后特别像巨婴，内心很脆弱，对待工作比如说非常的敏感啊，这种敏感呢可能是不应该有的一种敏感的情绪，就是他还没有长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父母在教育过程当中其实忽视了他需要被关注的那些情感需求而压抑着，所以当他这必须要释放，就是即使今天我不释放，那未来我也会释放，所以当他长大之后，那么就更加会危害到他的行为，他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工作，甚至是生活。 是的，那所以这里面其实讲到了这个被忽视的孩子呢，他会导致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情感特征，也就是说他会有第一有空虚感，第二有反依赖，第三有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价，第四是对自己毫无同情，对他人满怀同情，第五是负罪感和羞耻感，也就是我到底怎么了，六是对自己生气自责，七是感到自己有致命的缺陷，然后呢就是别人怎么也不会喜欢你的意思，然后八是难以关爱自己和他人，九是自我约束能力差，十是叙述障碍，就是对情绪的认识和理解不足。那这些情绪和这些体验的来源是来源于这样的一些父母，我们的这个童年的情感忽视，就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巨婴这样的一些原生家庭。那作为现代的，确实是大家对这个原生家庭忽然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就是说我所有的不好，我所有的现在的这些缺点都可以归为于原生家庭的创伤。但实际上原生家庭确实每一个人，就我们出生是不能选择父母的， 对，因人而异。 是的，但是每一个父母都会有他的缺陷的地方，但是每个父母都有好的地方， 没错。 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作为成年人有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自我疗愈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有了这样的一个童年情感忽视，导致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情感的一些诉求或者一些情感的障碍，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去对他进行疗愈，那伤口一定会有弥合的那一天。那如果是说我们始终是去怪罪说原生家庭如此，所以我就这样了，那这个不会有好的那一天。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些障碍之后呢，他就把我们的这个里面，例如说我们怎么样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自我约束能力差啊，是因为你可能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感的一些忽视，其实里面很更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出发点 站在自我的出发点，会导致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对父母自己本身的影响。那么当我们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来源头的话，这书里面有一个第三部分叫做重拾动力，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动力其实是可以有很多正确的方法去帮我们去弥合那些伤害的。这里面第一个第五章讲的是这个改变是如何发生的。那么例如说学习监控自己的感觉，那第一步就是识别和命名练习，就它里面分别为非常细的。第一步例如说闭上双眼，第二步问自己现在有什么感受，然后呢仔细去观察你自己的那个我。就是我们因为被忽视惯了之后，我们会习惯了去放弃自我，不站在这个，然后呢在有一些时候呢又会过分强调自我。那么这个过分强调自我的时候，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站在我的这个角度，而被放弃惯了呢又同时的时候是看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需求，是我以为的，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惯常的，这个我的需求应该是什么，但并不是基于我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这里面就是第一步要找到自己的感觉，你到底在哪儿受到了伤害，你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你要去发现我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例如说现在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感到难过，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不高兴了，最近发生的事是不是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一些麻烦，或者是说这个难受的感觉是不是似曾相识。当你关注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可以记录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去接纳它。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有不高兴的情绪的时候，找人聊聊天好像这个情绪就过去了，实际上看到并且发现，然后他可能就过去了。那可能这个情绪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因为这个情绪没有一个宣泄的一个通道，他会一直一直一直待在那里。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两本书，第一本是《父母的语言：三千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第二本书是《被忽视的孩子》。我觉得这两本书其实特别有意思哈，它是全方位的为父母们解答了，我们长期困扰我们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语言去能够影响到最大限度的和有效的影响孩子。我觉得当我们跟这两本书相遇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答问题的过程。当我们翻开这本书，其实就是已经揭秘了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的密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当你认真的读了这两本书，最大的一个收获应该是你不仅会疗愈自己，也懂得该怎样去教育孩子。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种作用哈。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是真的能够让你变为更好的父母，让你成为更好的父母。今天非常感谢郑玲老师的分享，谢谢郑老师。 也谢谢一丹。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温柔地洒在我身上，还有自由地飞在天空中。